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有没有去过筵席？就是有没有喝过喜酒？那喝喜酒这是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弄得很大很豪华才对。那么你去喝喜酒的时候，你应该穿很漂亮很正式一点的衣服。你如果穿运动服或者工作服，像你如果去菜园除草穿的那样，那这些衣服就不太适合在喝喜酒的时候穿的。你如果穿这么随便的话，你好像就是在藐视新郎新娘或者他们的父母，就是故意不要给他们面子。在耶稣的时代，就是第一世纪的中东，人去婚宴穿什么衣服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穿得很漂亮的礼服，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被请到喝喜酒的话，但是你没有礼服可以穿的，那么管宴席的一定会给你提供礼服穿，这样喝喜酒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漂亮，真的有庆祝的气氛。我想这样也是给这个管宴席的面子，因为大家都穿得很漂亮。那么在今天早上的经文，耶稣讲一个婚宴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适合的礼服也是非常关键。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是连续的第三次对宗教领导人，犹太的宗教领导人听一个比喻。之前两个礼拜有第一次跟第二次，今天是第三次。今天的比喻也是耶稣的第三次，连续第三次要责备这些宗教领导人，他判断他们，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的道，包括拒绝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国王设摆娶亲的筵席，但是他所邀请的人一个也都没有来，有些甚至把国王邀请他们的仆人来杀他们的，这样国王就非常愤怒，因此他就发兵除灭那些凶手，也烧毁他们的城市。这个很像上个礼拜的比喻。在这两个比喻里面，受惩罚的人都是以色列人，特别是他们的宗教领导人，他们会受审判，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的邀请。上帝邀请他们借着悔改并信耶稣进入他的国度，但是他们绝对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这样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会在地狱的火里面受永远的惩罚。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比喻，国王烧毁凶手的城市之后，他接下就邀请所有的人，男女老少，不论善恶的人，国王都欢迎他们来赴席。这次人人真的来，都坐满了客人，国王也很开心。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上帝真的要所有的人，不仅犹太人，他要所有的人得救，进入天上的婚宴。的确，天堂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从各地来，也是讲各种语言。好，现在耶稣在比喻里面就开始谈婚宴的礼服。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在耶稣的时代，人没有借口不穿漂亮的礼服。你如果自己没有这个礼服的话，这个管宴席一定会给你礼服穿。所以当国王进来看到反而没有穿礼服的一个人，他当然就很生气，这个人就是很骄傲地拒绝了国王的仆人要送给他穿的礼服，他故意不要给国王面子，因此国王就叫仆人马上给这个人的手脚捆起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在那里一定会哀哭切齿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主要的问题是适合婚宴的礼服是指什么？就是这个礼服让人能够享受筵席， 就是享受天堂的荣耀。所以如果知道这个礼服是什么，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先想一想婚宴的礼服的作用是什么，一个礼服所做的是什么。礼服是让人看起来很漂亮，礼服把你遮盖了。你也许不是很有钱，你也许甚至很穷，但是你穿着漂亮的礼服的时候，你看起来像富翁一样。没有人知道你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在婚宴，每一个人看起来都一样是完美的，一样非常漂亮，也一样是很有钱的，无论你真正的情况是什么。这是礼服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比喻里面的礼服是指什么？这属灵的礼服是什么？我想你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其实圣经自己提到这个礼服是什么，我们今天也已经读过关于这点一个很关键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崇拜里面的入坛词，从以赛亚书第61章，这也是我们有时候会唱的一首诗歌。这经文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给我们穿上拯救的衣服，也给我们披上公义的袍子，并且这衣服和袍子就很像新郎新娘在婚宴所戴的漂亮的华冠和装饰一样。这段经文非常像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这些衣服都是上帝赐给人的，他们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上帝就白白地赐给他们。我们有资格进入天上的婚宴，也是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的这个资格。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这资格的，但是上帝自己是白白地提供给我们的。那么这资格是什么呢？我们的入坛词把拯救跟公义放在一起，拯救的衣服等于公义的袍子，我们得了拯救，我们能进入天上的婚宴，是因为我们是公义的。那么这个公义是哪里来的呢？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公义呢？不是，是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的公义，是别人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的公义。加太书有一段经文你们听过我提到很多次，就是3章27节，在那里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或者穿上基督的。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上帝借着这个洗礼，也借着信心，就给我们披戴或者给我们穿上基督了。现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公义就是遮盖我们的，我们本身是不够资格的，是有罪的，根本不配进入天堂，但是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耶稣的义。我们现在在上帝的眼里是很漂亮的，我们穿上了美丽的礼服，耶稣的义算是我们自己的义。圣经另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基督的义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婚宴的礼服，因为他给我们穿上这个礼服，我们就能够进入天上的婚宴，我们能进入天堂。今天早上，上帝透过这段经文要鼓励我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他要让我们确定知道他已经使我们准备好能够享受天上的婚宴。我们已经借着信心领受了基督的义，所有在天堂的人都会在穿这礼服， 这是唯一的礼服，让任何人进去，并且我们借着洗礼，借着信心已经领受它，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上帝今天早上要这样鼓励我们。但是我想，我们关于这段经文另外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常常所信靠的是什么？我们每天实际上喜欢穿的属灵的衣服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耶稣的义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还是很喜欢看我们自己本身的义，我们喜欢给我们自己做衣服，也喜欢看别人的衣服怎么样，我们也跟他们比一比。耶稣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很喜欢这样做，看他们自己属灵的衣服，他们也很骄傲地认为他们自己做的衣服是非常漂亮的，他们圣经很熟悉，因此很骄傲，他们会帮助别人，但是因此也很骄傲，他们就认为他们比别人好，比较圣洁，他们也看不起其他的人。我们同样也会骄傲地认为我们比较圣洁，或者比较属灵，或者比较懂圣经，或者比较会帮助别人，在各种方面我们想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衣服比较漂亮，我们自己所做的衣服，我们也在很多方面会看不起其他的人。我们有各种原因，我们只要跟我们很像的人在一起，我们是蛮骄傲的，认为我们自己所做的衣服是蛮漂亮的，认为我们所做的义是蛮不错的，蛮漂亮的。但是上帝他是怎样看我们这些呢？上帝怎么看我们自己所做的属灵的衣服，我们自己本身的义？我们刚才看了以赛亚书第61章如何提到上帝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子，这是上帝所做的漂亮的衣服赐给我们穿的。只有三章之后，在以赛亚书第64章我们就看到上帝如何评估我们人自己所做的衣服，我们自己本身的义。那里说我们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把我们吹去。这里说我们所有的义像污秽的衣服，别的圣经一本说像肮脏的衣服，哪一点都不漂亮，哪一点都不够好，可以进到婚宴那里喝喜酒。按照我们自己的义，我们只配我们的手脚被捆起来，人被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上帝应该这样对待我们，他应该把我们扔进地狱永远受苦，但是他反而没有这样做。不是我们的手脚被捆起来，反而是上帝自己的儿子，是他的手脚被捆在十字架上，是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是我们哀哭切齿了，反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很痛苦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真是恩典了。上帝的恩典就在于他把我们所配的惩罚转到他自己独生爱子的身上，然后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耶稣100%完全的义。耶稣受死之后被埋葬了，三天后复活了，借着洗礼我们与耶稣一起埋葬，一起复活了。他的死复活也是我们的死复活，他的义也是我们的义。耶稣的义是披在我们身上的，当作我们漂亮的礼服。耶稣的公义遮盖我们自己肮脏污秽很破烂的衣服，现在上帝看我们是非常漂亮的，我们现在是完全准备好进天上 的婚宴。上帝为我们做的一切，他首先准备婚宴，接下他借着福音邀请我们去喝这天上的喜酒。这同样福音的邀请，自己也使我们接受它，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进到婚宴的道路。最后上帝借着洗礼给我们披戴耶稣的义，就是给我们穿上耶稣婚宴的义袍，这件漂亮的衣服。因这一切，我们真的可以跟启示录的天使一起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